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Fashion, Vogue, Style, Busi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流梦工厂在星期三的下班时间，这会儿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袁一，星期三我们依然会围绕母婴的话题来跟各位好好聊一聊，跟养娃相关的事情。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各位可以搜索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各位可以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的直播了。我们今天主题在屏幕下方写到了哈，小天使们真的在天上挑妈妈。可能我们收音机前也好，或者网络那头的朋友们，尤其是做爸妈的，最近一段时间朋友圈里面应该被一篇小文章刷屏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其实就叫做我在天上挑妈妈，那一会儿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那我们也要先介绍一下今天光临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欣慰妈妈的创始人，同时他也是国际认证的母乳顾问宋丹。欢迎一下丹丹。哎，稍等一下，我要把你的话筒推上去。好，宋丹来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是宋丹，非常高兴又一次来到了这个娜拉妈百分百的节目。 嗯，娜妈正传今天邀请到了宋丹，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天使在天上挑妈妈这个事情。其实在母婴圈里面，关于这一方面的表现，它其实是有行话的。 嗯，对吧？是的是的，我们把这个叫做胎内记忆。 嗯，胎内记忆这个事情很多人觉得是玄乎其玄的。我第一次我没有当妈妈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胡扯。 嗯， 怎么可能一个胚胎在肚子里面，哪怕它最后已经长成人形了，它怎么可能会有记忆呢？因为咱们长大成人了以后也不记得5岁以前的事儿啊。 嗯，很神奇吧。 对，到底胎内记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2个小时过程当中，各位辣妈酷爸们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有没有跟你的孩子交流过关于他在你肚子里面的那些记忆。我们也在这儿先来分享一下前段时间刷屏的这一篇文章。这是一个来自福建一个小学生朱尔，3年级，他写了一首小诗，就叫挑妈妈，然后瞬间就爆红了网络。全文是这样的，他写到说，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看见你了觉得你特别好，想做你的孩子，又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个运气，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已经在你肚子里了。 哇， 就是当妈的人听完这个文章就会泪目。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有邀请过一些就是绘本的作家。 嗯， 然后有一个叫林特特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小天使，他讲的是爸爸妈妈去如何跟自己的孩子沟通，说你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话题。 嗯， 因为这是关于一个性教育的一个启蒙嘛，很多父母可能会说我无法去开口去跟他讲一些真实的科学道理。 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80年代出生那会儿，我问我妈妈我是怎么来的。 嗯， 我妈告诉我从垃圾箱捡出来的。 但大 部分人都是这样，什么充话费送的，买鸡蛋送的。 对对，我还真的去垃圾箱旁边看过，看自己能不能捡出一个小孩来。 所以当时其实那一位绘本作家特特就跟我们讲说，他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他跟他儿子的对话，后来就启发他写成了这样一本绘本。他跟他儿子说的就是，其实爸爸妈妈一起做了一个梦，然后去到了天上，在天上就描述了他幼儿园的场景，是在滑梯旁边有一个小孩儿，我们特别喜欢他，然后嘴上贴了一个小芝麻粒儿，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就是他儿子那个样子的时候， 的 说我们觉得太喜欢你了，虽然你不是里面最漂亮最好看，但是我们就是喜欢你，于是我们就跟天使挑中了你，于是第二天就到我肚子里了。 哇， 所以其实这是有一个互相挑选的过程。 对， 那我们今天好好聊一聊这个胎内记忆，关于宝宝们是不是真的在妈妈肚子里面就会有记忆的。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了。我们先来看一看资讯方面，在潮流风向标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潮流风向标，我们先来说几条资讯哈。第一条，想跟宋丹也一起来聊一聊，咱们都算是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带孩子的妈妈，就所谓的 职场妈妈。 职场妈妈，对。丹丹，我知道，因为咱们很熟了嘛，你有两个孩子，现在应该老二是比我们家孩子稍微小一些些，对吧？ 两岁整， 比我们小三个月。 对， 老大现在是几岁了？ 老大现在正处在需要辅导作业的两年级 啊。天哪，所以现在其实是就很头大，两岁有 terrible two， 那个是两年级。 对， 所以其实两个孩子都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分散掉你很多注意力。 会，所以这个时候我老公就很重要。 是这样的，家人的支持和能够分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大家都传说这个有二胎的家庭一定有一个强大的背景，就是老人身体健康，老公有时间。 对，其实这样的对于职场妈妈来说，孩子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软肋。 对， 就是在尤其是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你会很纠结于说我到底要不要急于去继续完成我事业上的追求，还是说我要暂时把我的事业先放一放，然后我先来把孩子照看到几岁。但是你会发现，即使你前期给自己一个目标，说好等孩子出了月子，或者等孩子满了半岁，或者等他断了奶，等他上了幼儿园，你无论给自己设置任何一个目标，你都会发现养孩子这个事情是一个无尽的源头， 会 是没有头的一件事儿。 而且你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目标和想法。 对的， 就像我们在特别小的时候想着孩子吃什么穿什么，等到大一点之后呢，想着去什么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以后呢，又想着哎呀要不要报辅导班。 对，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目标和烦恼。 对， 其实职场妈妈的这些软肋和烦恼，明星妈妈们也都有。我们所能见到的很多的明星妈妈们，他们也在兼顾着家庭和事业。最近有一位奥斯卡影后来到咱们中国做一个品牌的宣传代言，她是安妮海瑟薇。她也是刚刚生完孩子，然后生完孩子以后大概三个月她就接拍电影了。其实在女明星当中其实还挺常见的。当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大家质疑她说你没有把孩子带好，你怎么就出来工作了？或者说有人也会善意的提问说，那是怎么样把工作和家庭兼顾的这么好的呢？然后细心的网友就会发现说，所有他日常生活当中的街拍，他几乎全部都是跟家人和孩子在一起。到底是怎么来兼顾的？我们也来看一看安妮海瑟薇的专访是怎么说的。 That's so funny. I was just thinking about my son when you asked me that. You'd be very kind. 我来翻译一下哈。他说，作为一个女性，要非常的善待自己，不要太苛刻，不要凡事都特别的追求完美。他喜欢的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善良和好奇心，不断成长。而且要知道，有时候即使你觉得自己做错了，但实际上你只是在学习。他就会不停地提醒自己，我一直在学习，而且学无止境。这其实也可以运用到很多新手妈妈，他们经常会处在一个不停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见到好多妈妈生完宝宝之后，我觉得最大的状况就是没有了自己。我身边有很多新妈妈，他们会说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是自己的，每天最轻松的时间是在卫生间。 但是有的时候妈妈会遇到说连上个卫生间都会 抱着 无法安生。对 对，我记得我在生老大那会儿做饭的时候，就曾经有过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炒勺。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三头六臂。 对， and say, you know, mommy, we hate your job. We hate. 安妮海瑟薇在讲述她的一个朋友有三个孩子，说她的孩子们在跟妈妈哭诉说很讨厌你的工作，因为你的工作占据了我们的时间。但是她妈妈会说，说我一点都不讨厌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让我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一个人，因为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正是因为妈妈有工作，所以你们才会有软和的床、美味的食物和房子来住。这可能在我们中国人传统家长口中就会变成妈妈得上班啊，妈妈不上班你都花什么呀就是一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口气和状态说出来效果就不一样。 对， 其实你好好的去跟孩子讲述你所爱的这个工作，这份工作你充满感恩的心去跟他表达，孩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的平和的表述方式要好过你去跟孩子吐槽或者充满怨念的跟他说你不要再吵了，我在工作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了，你现在回来还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对，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妈妈向孩子反映的是一种吐槽或者是怨念的时候，其实孩子的情绪反而会不好。 是的， 所以其实孩子并不一定是真的不喜欢妈妈上班，他只是不喜欢那个怨念的过程， 不喜欢上完班以后回来特别烦躁的妈妈。 对，是这样。所以我记得有一位心理学家也说过，就是在妈妈下班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先整理一下心情。 对， 然后稍微平静下来告诉自己说我是爱我的孩子的，我终于又回到我的家里面了，但同时我又是一个真实的妈妈，我不用掩饰我所有的情绪。 对，我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也是在一节心理课上有一个老师讲到说，就是外国人可能会比较在意说把家庭和工作的事情分得相对要清楚一些，他们很不喜欢把工作场合上面的一些情绪带到家里来。说有一个爸爸，他每天回家的时候进门前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门口就做这样的动作，把手往外甩的东西甩好几下，这是他的邻居观察到的，因为他们的社区文化很重嘛。然后发现每天都是这样，在进门之前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甩的过程，甩手的过程。有一天这个邻居就非常的按捺不住的好奇心，就去问他说为什么你每天进家门之前都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爸爸就跟他说，说因为我想要把我这一天在职场上在工作岗位上面遇到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情绪都留在家门外。当我推开门进去看到我的家人和孩子的时候，就是 充满爱的， 就是温暖的，就是向上 的，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这种互动的状态。 嗯， 所以就是父母的情绪能够影响到孩子很多很多，尤其是在他学龄前的时候，因为他80%-90%的时间都是跟父母在一起。 对，尤其是在他2岁之前，其实小孩子的这种情商发育是非常的迅速的。 对， 我记得好像是有讲说，在2岁以前，孩子的这种亲密感和依恋感都是取决于父母直接的影响。 你越是能够全身心的在，不管说陪伴他时间多长， 对， 只要是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你是全身心 的， 其实孩子的安全感和依恋感就会越强， 会， 他也不会那么的惧怕离开你，或者对于你上班这件事情不会因为你出门而嚎啕大哭。 对， 这事情其实咱们以前也专门来讲过，怎么去建立这种，怎么去解除这种分离焦虑，然后建立足够的安全感。 对， 所以丹丹现在目前家里面有一个2年级的大宝，还有一个2岁的小宝，然后加上你的这份工作，因为你在帮助更多的新手妈妈去完成他们的人生的 妈妈角色的转换。 对，你觉得现在给自己的生活打分的话，你大概100分满分会给自己打几分？ 95分。 哇，我觉得你的就是没有，你没有迟疑的状态以及你那个自信的表情，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5分是怕你自己骄傲的。 是的 都要多向丹丹学习一下。我们也把这样的一段安妮海瑟薇的采访，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历，然后分享给更多正处在这样一种角色转换，可能觉得说分身乏力的妈妈们，希望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动力和支持力，当然也希望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可以多多的去理解妈妈。 是的， 对。好，这是我们第一条关于这个作为女性这个工作和家庭，然后以及我们的软肋怎么样去处理。接下来的两条呢，是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参加到了丹丹你们的这个欣慰妈妈协办的一场活动。这场活动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受益匪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甚至会觉得 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好呀，其实一开始我们请袁一主播去主持的时候有点忐忑，我们就在想哇，袁一会不会觉得好无聊呀，他们都在讲什么结果没想到袁一的小本都快记满了 对，我就很认真的听了一整天。第二天的课程其实是因为很遗憾，因为我的周末时间只有两天，我想说还是要把今天的一天留给孩子，陪他去做一些亲子的互动，所以第二天呢我就很遗憾没有去到。但是在这第一天的课程当中，我听了很多来自这个母婴圈当中的大咖，包括医务人员还有非医务人员的一些讲课之后，对，其实对于你自己的一个育儿的理念，包括你作为一个在做母婴节目的主持人，其实都会成长很多。 是的。 所以之后呢，事后我就把一些内容整理了一下，剪辑了两段小视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网络那头的网友们。 哇，太棒了。 好呀非常感谢宋丹给我这样的机会首先呢，这一条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的总护士长刘军带给大家的一堂课，是关于新生儿肌肤接触的一些内容。就其实这一点在经历过生产的妈妈们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现在的爱婴医院都会提倡说早接触然后早吮吸嘛，这样帮助更好的建立亲子关系的同时，对于妈妈产奶也会更迅速，其实更重要的是可以很大程度的减低新生儿的死亡率。 对，会， 这在国际上的医学上都是有很明确的数据支持的。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刘军护士长在自己的多年的这样的一种从医经验当中是怎么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亲子接触的这样一件事情。 有什么好处呢？让他能够没有接触，怎么能有这个吸吮呢？那肯定是在妈妈身边，所以他能够容易含上乳房。那么还有呢，他能够在妈妈的这个用妈妈的体温呢去保护这个宝宝，那么让他的温度呢这个更接近于宫腔内的温度，所以给他保温啊，有对于体温来说呢会更加稳定，尤其是对于早产儿。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正比较正常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温对他的心跳还有他的血压，那么他的血糖浓度呢会相对比较稳定，那么呢不易造成低血糖，那么宝宝呢会更不容易哭闹，然后他会更安静。还有呢就是这个母乳喂养呢，第一呢就是母乳喂养开始的会比较顺利，那么对他将来的母乳喂养成功和这个纯母乳喂养六个月还有到两岁的这个母乳喂养都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进行肌肤接触呢？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在世卫组织呢，它在西太平洋地区呢，它就做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的调查。大多数的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都集中在就是新生儿这个时期。那么所以呢西太平洋地区呢在2013年呢，它就颁布了这个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新生儿的一个行动计划，并开发了这个新生儿早期基本保健这个指南，我们管它叫 EENC。那么这里面我们也有这个里边它这个保健里面它有三项，那么其中呢第一项呢就是第一次拥抱，那么第一次拥抱呢就是通过母亲与新生儿进行保护性延长时间的肌肤与肌肤接触，那么就为新生儿提供保暖、母乳喂养和合理的脐带护理，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拥抱的它要涵盖的一些内容。那么第一次拥抱它有哪些内容呢？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去实施呢？我们也有要求分娩后5秒内要接触上，然后另外呢要擦干，要擦干20到30秒，要在妈妈身上呢进行充分的皮肤接触，至少我们要求要90分钟，然后给孩子进行下一步处理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充分的就进行皮肤接触。那么新生儿的头部呢是散热最大的也是最快的，所以我们要生后呢就给宝宝要戴帽子，然后让他保暖啊，维持他的这种体温。所以呢我们的肌肤接触呢要宜早不宜迟，所以我们要尽早的给他进行这个皮肤接触。那么这个母亲与她的皮肤接触的这种生命的连结，那么妈妈呢她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宝宝对她的这种依赖 和对他的这种需求，所以他的一些母乳的，他的这些就是叫我们叫母乳的开动阀，他可能也就启动的会更快。我们母乳当中啊，有很多的这种益生菌，包括咱们所说的什么双歧杆菌呀等等哈，这样的话呢，是促进他的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定植的。这个咱们就要讲到说，肠道呢，菌群遥控大脑。那么这里面很多的这种研究呢，也证实了，就是说这个早期呢，这个益生菌的定植呢，是对这个人的这个将来一生的这种健康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只有是通过我们的母乳喂养，那么才能够让益生菌哈、能够尽早的进入到肠道。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儿童的肠道就很多孩子会有腹泻哈、为什么肠道那么敏感呢？是因为肠道呢，它的这种没有发育成熟，它的肠道黏膜呢是比较松散的。那么只有通过这个母乳哈、它能够那个让它的这个小肠的肠壁呢，它的密闭性更加严实，然后它的通透性呢，变得更加紧密，不容易让外界的细菌进入到肠道。我们要大力提倡这个母乳喂养，让它的这个肠道呢能够经得起这种变态反应啊，还有这种感染的这些细菌的侵入哈、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那么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呢，就是在剖宫产的这种过程当中呢，也建议它开始进行母乳喂养。 这是刘护士长在现场给我们讲的关于这个肌肤接触，第一时间就要让妈妈跟胎儿进行肌肤接触，好处一定是非常多，甚至是对他孩子一生都是有帮助的。那大家因为我们身边可能咱们电台在北京嘛，就在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多不管是爱婴医院也好啊，非爱婴医院也好，其实在肌肤接触这方面做的都还算是很不错的。 对， 那也许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医疗条件或者是理念还没有达到这样先进的程度、有没有什么样的措施是可以让我们的新手妈妈了解到了以后，在她所生产的那个医院，如果医生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帮助他们去做这样的亲子的肌肤接触，有没有什么样的手段是可以自己去后续去了着的？ 我自己刚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哈、就是我记得我在快生我们家老二的时候、在临上产床那一刻，我跟助产士讲了两件事情，我说我一定要肌肤接触，第二件事情我一定要挽断脐，就是等到脐带停止搏动之后再把这个脐带剪断，因为它能够让胎儿它的体内储存的铁含量变大，它能够最大有效程度的避免六个月之内贫血。 对， 然后我们中国有很多爱婴医院，它其实支持肌肤接触，但是因为每个医院它的这个医疗条件不一样，所以有的医院呢它可能只是贴一下就算了， 对， 所以他就觉得，哎，我贴一下就要肌肤接触了。 是， 那如果说现在你正在怀孕，或者是你准备备孕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在产床的时候，一旦在自己清醒的那一刻，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想要肌肤接触，我想要尽可能长的肌肤接触。那如果大家自己听这个刘护士长讲的话里面呢，他其实比较建议5秒钟之内开始，同时最长维持到90分钟。其实他一方面是为了让妈妈和宝宝的这种细菌定植，一方面是稳定血糖、体温、心率等等等等。 对， 所以它其实对宝宝来讲是非常非常棒的，它也能够促进这种本能的吸水能力。很多宝宝他非常神奇，我们也见过好多例，他就是趴在妈妈的胸前，然后他就舔呀、摸呀、抓呀、闻呀，50分钟左右，他就会自己吃上乳房。 他不需要你的帮助，他都会自己去找到。 完全不需要，对，我们自己都拍过这样的视频，大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能够做到。 对， 但是我也相信很多时候医务人员也在做努力去保全各种各样的卫生条件，所以也许在你生的那一刻他没有办法做到很久的肌肤接触，那也不要紧，我们一旦回到病房以后，请妈妈把自己的衣服打开，然后把宝宝的外衣脱掉， 一定是肌肤对肌肤最直接的接触，不要隔着任何的隔阂。 对，是这样。我今年的7月份去美国，肌肤接触的大师叫做 Neil Bergman， 他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袋鼠式护理的一位老人家。他有做过一个研究，就是一个哺乳期的女性，当她生完宝宝之后，大家知道吗，她的两个胸跟一般的女性不一样。 哦，为什么？ 她的热能是非常高的。 哦， 所以好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凉着了会冷，对不对？其实她趴在妈妈的胸前就等于趴在一个小火炉上。所以这个时候皮肤对皮肤的接触对孩子来讲是非常有助于体温保持的。 是的， 对，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回到病房之后把衣服敞开，露出自己的上半身，然后把宝宝只留一个尿不湿就放在你的胸中间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尽情的去做肌肤接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肌肤接触可不是妈妈自己独享的权利， 爸爸也可以来享受。 对，是这样，因为宝宝天生跟爸爸和妈妈他们的细菌是共生的，所以完全可以由妈妈或者爸爸都可以肌肤接触。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弥补你所在那个城市或者你所在那个医院的一些理念和条件的不足。 对， 比如说很多妈妈可能会遇到就是生产之后有很多自己要去护理和处理的一些医疗的顺序，那就可以让爸爸来上阵了。 嗯， 千万不要害怕，很多爸爸都到孩子满月了都不敢抱孩子，觉得哟太小了，万一给他弄坏了。 对， 别这样，别太怂。 对， 你就是这个家庭一家三口，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唯一缺失的只是这孩子没有从你肚子里爬出来。嗯， 我记得曾经教我们这个婴儿辅助的一个瑞典的老师，他有讲过，他们在 NICO 就是在这个新生儿加护病房里面，曾经有帮助过很多父母去给孩子做肌肤接触。 嗯， 然后曾经有一对父母特别可爱，每天爸爸做一次，妈妈做一次，偶尔有一天他们两个就会打架。今天我还想做，你不要做了， 欲罢不能，是不是无法自拔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想要通过这样一个提炼的这样课程，关于肌肤接触的这样的一段视频，来告诉所有的辣妈苦爸们，在孩子刚刚出生的那一段时间，或者那一个星期之内，至少是其实肌肤接触的这样的机会是无处不在的。 是的，是的， 爸爸或者是妈妈都是可以来亲身上阵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良机。 对，而且因为他们在皮肤对皮肤的接触，所以孩子的心跳是稳定的，他的感受是舒适的，而那一刹那的感觉会让他突然之间觉察到，哇，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美好，我就靠在那个我真的已经盼了10个月我才出来他当我妈妈的人的旁边，所以那一个瞬间对宝宝来讲是非常美好的。 是的， 嗯， 我们稍后呢还会有非常干货的视频来放送给大家，一会儿要看到的是关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红杰老师告诉大家亲子同事这个话题就要进阶到孩子生出来以后的这件事情了。亲子同事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么的重要，重要到能够去培养孩子人生的这个心理状态以及他的性格的培养，所以不要错过，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三的下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袁一，也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欣慰妈妈的创始人宋丹。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丹。 我们今天将要说小天使们是怎么在天上挑妈妈的，讲到那些胎内记忆，到底我们跟孩子之间都有哪些关联是其实被我们所忽略的？孩子有哪些事情，其实你以为他不知道，其实你记得可清楚了。这些事儿呢，都会跟大家慢慢来聊哈。当然，刚才因为在资讯方面嘛，我们正在分享到的是刚刚这个周末，丹丹他们的欣慰妈妈这个组织和华人泌乳协会一起来主办了一场关于如何去促进和落实母乳喂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分享会。在会上呢，各方的专家也都带来了自己相关理论这个范围内的一些研究，讲到了肌肤接触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亲子同室这个事儿，就很多妈妈们可能会有印象，就是现在的明星妈妈们已经步入到就是为母的那个状态嘛，所以很多像马伊琍呀、像孙俪呀、包括还有像伊能静啊，就是都是圈里面比较著名的，愿意去跟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做妈妈的各种对心情的那些妈妈们。然后像马伊琍生第一胎艾玛的时候，她就因为学习到了美国某一位学者的一个理论，叫做哭声免疫法，曾经也一度非常的流行。 对， 然后去养育她的老大。后来在她生二胎的时候，她就自己也发过很长的文章，就认为说当时自己太残忍了。就所谓哭声免疫法，就是只要她哭你就任她哭，哭到他精疲力竭为止。 是的， 不去给他，不在他哭以后立即给到他满足感。但是有一项，也有更多的这个研究去反驳了这样的一种哭声免疫法，认为这样做其实是不利于孩子安全感的建立的。 对， 所以在这次课堂上面，这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宏杰老师也通过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的很多的案例，包括对于这个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案例，也综合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来说一说亲子同室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以及什么样子的亲子同室对于孩子人格培养是有帮助的。我们也一起来分享一下。 不用担，我咋哭我都要不到我要的，我咋哭他不想给我的时候他都不会给我，我咋哭我都不会被爱的。所以这种无助感就会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一直延续到长大。我会知道这个世界不会如我所控制，这个世界我想要的时候他并不考虑，但他想给我的时候我也抵挡不住，有没有？所以问题就来了，睡眠训练不行，为什么？哭是孩子唯一能够掌控世界的方式，睡眠训练却告诉他这没有用，你啥都掌控不了。这孩子那种深深的无助感就是埋在这儿，因为有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词，在孩子这个阶段 安全感，我们也称为叫做安全依恋，也称为叫做安全依恋的来源。这个依恋感就是妈妈看着孩子，孩子从妈妈的眼睛中看到那种光芒。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那个生物本能中有一个机制，就是当我们怀孕期间，在泌乳期间，孩子一哭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泌乳素。这个泌乳素不但能够让我们分泌乳汁，还会有一种机能，就是让我们会对我们眼前的这个孩子全身心开放。这份爱不是靠原来，不是靠理智来的，就是刚生下来这么一年之内，0到1岁的婴儿期，就是这个依恋感形成的关键时期。依恋感便是这个安全感和价值感的来源。第二个问题，如何爱才能让孩子敢于挑战？有这么一些妈妈，她们培养出那个孩子吧，在家里面可无法无天呢，但是一出去碰到别人的时候，他怂得不得了。要知道敢于挑战，第一个词其实还是依恋。我们有一个词叫做避风港理论，是什么呢？说妈妈就是孩子的避风港，当这个孩子得到了足够的依恋的时候，这孩子就敢跑得远一点。所以这时候放手就变得很重要。说你这个放手，你每次放手，你会让孩子觉得我好棒，哇，我爬过了台阶，哇，那会儿有困难我自己克服了，我好棒。所以妈妈要在后面干一个什么事儿？你看似放手，但这个放手后边你应该有特别大的心机，就是你要给他搭建台阶。我们把它称为叫做鹰架理论，要做的就是在放手的同时要偷偷的给予支持。如何爱才能让孩子成长有弹性呢？因为我们刚才那句话说，当这孩子在这哭着想让你过来的时候，你正在上厕所，你怎么办？你只要对你说一句，孩子在哭，我好着急，我还是安心的上完厕所吧。等一会儿我安心的上完厕所，我再去管他的时候，我会更有很好的爱给到他，对不对？哎，这孩子就知道，也许我要妈妈没有及时给予我，但是过一会儿妈妈一定会给予我。各位，这个心理好重要。等长大之后，他就知道我的要求和妈妈的给予之间不一定是这样的。可能是这样的，但妈妈一定会给予到我，这份爱便是有了弹性的。孩子天生当然是什么都需要的，他需要立刻给予，他会有舒适区。但是你要做的事是什么？你不能让孩子的这种舒适区待得太久。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给孩子的爱要有弹性，这样就使得孩子会知道，哎，差一点，那我可能要再努力一点，他便在学习区内就有发展。因为呢，孩子其实他会有多种可能，那么这个孩子的成长才会有弹性。所以从妈妈身边开始，从喂奶的第一个小事开始，对不对？喂奶不能喂的一哭立刻喂，是不是这样子？要有弹性。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着急喽，所以我怎么能够放下来慢慢对待他，然后我怎么能够爱到我自己一点之后我再爱到他。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亲子同事去培育孩子人格，其实我觉得一个方面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的人格更健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妈妈如何爱到自己，然后爱到自己之后你看向孩子的目光便会变得不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块分享了三个问题，如何爱才能够让孩子有安全感，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安全依恋，给孩子敏感的爱，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便给到他。第二点，如何爱才能够让孩子勇于挑战？我们要做孩子的避风港，他回头看着我们总在，而且要把这个避风港的关系从这种物理空间上慢慢拉远，然后逐渐过渡到心理中的这种我在的这种关系。之后的一个理论就是鹰架，要给孩子成长搭建鹰架，别突然放手，而是我看似放手，但其实我背后做出了那种特别敏感的努力，特别多元的努力，我为孩子搭好了一步步的台阶，然后孩子自己爬上去的时候，他觉得我好棒。之后如何爱才能够让孩子的成长有弹性，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看得更远，我们既看到孩子当前的需求，孩子当前的能力的优势，又能够看到孩子可以往哪去跨进一步，我们去给孩子创造环境，让孩子进入到学习区。 钱红江老师是研究青少年的一些心理问题的，所以他也有自己很多临床的案例。其实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成年人在内，就是当你已经慢慢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自己在某些情绪方面的失控或者是性格方面的缺失，很多时候造成的影响真的是你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所谓的潜意识里面的一些童年阴影。 对，是这样。 对， 袁一，你刚才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我一个朋友，他前一段时间跟我聊，他是一个物理治疗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他的病人展现出痛苦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爱他们，他就会产生一种很抵触的情绪，让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平静的进行下去。 这对于治疗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硬伤。 对，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阴影。所以后来他就去找这个催眠师，去帮他用催眠的方式去开启了他小的时候的一段回忆，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么一次非常明显的时候，他眼睛受伤了，但是他很抗拒治疗，所以他的爸爸妈妈所有的护士都站在那里把他摁倒，然后去帮他滴那个药水，帮他去做那个手术，所以他到现在都记得那种感受非常不好。所以当他去处理病患的时候，当病患展现出这种情绪，他就会觉得啊，那就是我心里面那个最不舒服的感受， 那个痛点被触发到。但是他自己如果没有在接受催眠之前，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阴影，并且成为了一个坑，然后埋在了自己的心里。 是的， 然后影响了他现在的工作。 对，然后更神奇的是他跟我讲，他说他在被催眠唤醒这段记忆之后，他就是跟他妈妈讲，妈妈小的时候是不是有过一次我治眼睛我很难受， 他妈妈怎么说？ 他妈妈就对啊，那是你哭得很厉害，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你按住，然后你才能够很好的把手术给做了。 嗯哼， 对，所以后来 妈妈完全记得，但是父母也不会认为说这件事就很正常，那我不给你治怎么办呢？ 对对对，会这样。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一些回忆对于孩子的成年来说还是有影响。 对，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会由田红杰老师引出这个亲子同事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哭声免疫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可取的，你会让孩子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他的获得爱的这个源头是不清晰的。 对， 包括甚至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们都会使用的一种鼓励式的教育，就表现在孩子摔倒了，然后你不会去立即扶他，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老一辈的那些老人家了。首先第一点，老人家所说的那种哎呀呀呀呀，孩子你没事吧，你看看哪里，就这种特别着急非常殷勤的这种，包括说你不要哭，是哪儿摔了我就打他，就怪地板 打 就打，对对对，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不对的。所以现在的年轻的父母都会说没关系的，自己站起来，你真棒。这个案例田老师在现场也讲了，说其实这样做到底是真的准确吗？也不完全准确。 对， 因为你会发现到后来会出现一个问题，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一起，同龄人在一起，其中一个小朋友摔倒了，其他小朋友也都没有伸出援手哦，都竖起大拇指说没关系，你真棒，自己站起来吧。其实当你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原来那么可怕。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你内心的感受。 对，你是不是真的疼了？ 对， 你是不是真的磕疼了？或者说在你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真的遇到了挫折，你真的遇到了坎儿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去因为小时候的这样的过往经历，你去压抑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 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更多的需要的是一种回应。 对， 这种回应可能不见得是像老人那种哎呀你怎么了，不见得那么夸张，那种夸张的回应可能会让孩子感觉到哦，我一个芝麻大的小事儿，我 都被无限放大， 对，我都要无限放大，所以我摔了一下好大的事儿啊，我磕了一下好大的事儿啊，但他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他其实需要我们给他一个回应， 就是同理心所谓的。 对对对，比如说走过去跟他讲讲，摸摸他都可以，问问他怎么了， 你告诉我哪里不舒服， 对， 哪里是不是真的磕疼了。 对, 对，是这样，应该要鼓励孩子表达出来，当他能够表达出来他就能够放下。 是， 就像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跟，比如说我跟我老公交流的时候，我觉得男人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一点不如我们女人。 什么？ 有什么事儿不说出来，你问他怎么了？ 男人有泪不轻弹嘛。 对，你问他你怎么了，他就这样，没怎么， 委屈样。 对呀，对呀， 是。 对，但其实如果他能够表达出来，他的压力也就能够释放出来。 这也是跟我们传统的就是男生和女生教育方式上面的一个不平衡的这样的一种传统是有关系的。 对呀，对呀。 那所以丹丹能不能跟我们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这个新手妈妈说一下，在亲子同事这个度上面到底应该怎么把握？尤其是新生儿，在哺乳期的那些新生儿。 那我怎么样去通过亲子同事去更好的更早的去建立孩子的这种安全感和依恋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前面其实田教授也有跟我们分享过，妈妈不见得一定要做那个哭声训练的妈妈，我们也不一定要做那个100%让宝宝感觉到随时24小时 on call 的妈妈。那其实在小宝宝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出生了，他就只有几种需求，他可能想吃奶奶了， 对， 他可能想被抱抱了， 对， 或者是说他可能这个时候只是不舒服了，需要我们帮他换一件衣服等等等等。其实我们在跟宝宝陪伴的过程当中只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是当孩子呼唤你的时候你可以有回应，这种回应不一定是马上喂奶。 对， 比如说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像我们家老二现在是2岁的时间，从他1岁左右开始我们就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哈。他在喊我的时候我真的不能陪伴他，因为我们家还有个老大，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大不做完作业他真的就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在老二很拼命的呼唤你的时候，内心的我是也很挣扎的。 你最好就可以分成两个人。 对呀，你就恨不得哎呀最好分身，或者在我吃饭的时候孩子又在喊我吃奶奶，你就很想算了我不要吃了。其实不用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给孩子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可能是哦妈妈来了，让他知道我这个声音先给过去， 或者妈妈在呢。 对，不一定是你的动作一定要给出去，但是你的态度要给出去，就是妈妈听见你的声音了，妈妈看见你了。我觉得婴儿从刚出生开始就需要被看见。然后一旦我们因为任何原因，比如说我去卫生间了，或者我吃饭了，或者我去处理老大的作业了，我没有立刻管他，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回到第二个孩子身边的时候，我知道我真的没有立即回应他。所以当我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你就再回应一次，比如说啊宝贝你等了很久吧，是不是想吃奶了，对不对？ 对， 我记得我在老大那会儿很纠结，就在我既想上厕所他又要吃奶奶，然后带着一种没有去卫生间然后他又要吃那种怨念感。 哎，对，你赶紧的，你快点停止哭泣，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干。 对，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你快吃你快吃，妈妈赶紧出门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宝宝不是会因为妈妈不在我身边而焦虑或者是哭闹，他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做自己的事情而去满足了孩子。 对， 所以妈妈会产生一种情绪在里面。 所以田教授刚刚也说了，你要先爱到自己，然后再把你的爱分给孩子。 对，然后慢慢的给宝宝回应。等我们的宝宝大一点了，比如说3个月之内，可能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奶奶我们都会轮流去回应他，抱着他跟他说话陪他睡觉等等等等。你会发现等他大了以后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了，他等待的时间就变长了。 对，他的耐心就会好一些。 对，有的时候一声哎他就能等2分钟。 对吧，这一定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给宝宝一种感觉，我们跟宝宝的距离从那个物理上的很近逐渐的拉长，然后这种拉长的物理的距离慢慢的变成心理上的安全感，他就能够等的时间越来越长。对，所以慢慢的到再大了以后，比如说像我们家孩子和你们家都2岁多了，对不 对， 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事儿，你跟他说妈妈吃奶奶，你告诉他再等一会儿妈妈吃完饭的好吗，他就会说好， 可以商量了。 对，所以慢慢的这种安全感就会从这种很近的靠近妈妈变成一回头他在，再变成哦妈妈只要承诺我了，妈妈能做到我就相信他。 这一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这个过程其实等待是会有结果的一天。 有新手爸爸在提问说，有专家说哭也是孩子的一种运动，就是所谓的现在有一派理论说哭是在建立他的叫心肺功能。 对， 所以不必太担心孩子哭，这种说法有道理吗？那大家解答一下吧，我觉得就这个问题问起来还挺可笑的。 对， 很可爱。 就是，其实我们在新生儿病房的时候，比如说宝宝刚出生头2天，我们最习惯说这个话。 对， 因为刚出生的家长 让他哭一哭吧。 对，刚出生的家长最怕孩子哭，他一哭了他就会跑到我们护士站或者其他地方说大夫大夫他怎么了， 孩子哭了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是不是饿了是不是其他的。我们都会在出生之前的前3天告诉家长孩子哭一哭没事，哭不坏。 对， 而且越爱哭的孩子他的心肺功能越好。 对，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用管他。 对， 有的时候管他代表了你拍拍他就好了。 是的， 有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满足，你要抱抱他。 对， 那有的孩子 所谓高需求的宝宝， 对，有的孩子天生他的需求比较高，那你就需要去搂搂他，或者是回应他。 对， 所以其实这种爱的回应也不见得是相同级别的，你也可以根据你的宝宝去弹性的设置。 对，所以我记得丹丹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出生来到这个世界都没有带说明书。 对， 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款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就需要他的亲生父母在 这个过程当中去摸索， 对， 就是互相在探对方的底线。我觉得 对，很多时候我发现有的妈妈跟我说他们家宝宝是天使宝宝，是怎么发现的呢、 嗯、 前一秒钟他在卫生间，他的宝宝嗷嗷哭了两声、 嗯、 他立刻边穿裤子边说妈妈来了妈妈来了，结果他回到房间发现哎睡着了。 包括像那些比如我们家孩子这种很早就能开始睡整觉的孩子，我也觉得上天是很怜悯我，很眷顾我。 对，所以那些其实你身边看到的所谓的天使宝宝大部分都不是训练成的， 对对对， 而是因为孩子天生的性格当中就有这种比较安静的一面， 对，他自带的 DNA 的这个序列当中、嗯、 对， 这个列码当中他其实都已经编写好了、 啊、 但是、 啊啊、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通过父母去跟他的一些对磨合，然后就找到那个最棒的节奏的。 对，就像我们家老二刚出生的时候，因为我自己生了老二，所以我们团队当中将近20个伙伴大家都立志再也不要生了。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哭， 嗯哼， 一直在哭，除了吃奶就是在哭。 哦， 对， 所以属于高需求宝宝， 所以他就是个高需求宝宝。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能抱他就抱他，能喂他就喂他， 嗯哼， 对，然后尽量不去对他吼， 嗯哼， 不去对他喊就好了、 嗯、 所以在很神奇的2个月之后他就变成了天使宝宝。 你看这需要一个量的积累。 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互动来了，说关于回应的这个说法，特别同意嘉宾的观点。他说他儿子刚学会叫爸爸的时候他就回应、 嗯、 儿子每叫一声他都回应、 嗯、 最后他儿子叫了一下午他回应了一下爸爸哎爸爸哎爸爸哎。 我猜这个爸爸有可能是孩子还不会叫妈妈。 他现在还在享受那个就是专属于自己的那种福利 甜蜜感。 对， 对，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先会叫爸爸。 嗯，好像好多孩子都是先会叫爸爸。爸爸这个音儿好像好发， 也许是。 哎呦，不能这么打击你们的积极性。就是因为你们太重要了，孩子能看明白爸爸比妈妈还要重要。 对，现在我们家老公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家老二在晚上的时候喊爸爸的时候，趴在他肩膀上他会说看 你看他跟我多好吧， 跟我多好呀。 对， 满满自豪感，我也觉得很羡慕。 这个时候妈妈当妈妈的一定要说对你是最棒的，孩子就是喜欢你。 对，而且 你看你的付出一定是有回报的。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有爸爸的陪伴，男孩子会更有阳刚之气，女孩子会找一个像他爸爸一样有安全感的人。 对、嗯、你看你们多么的重要。 对呀、啊、 好了，正传我们的节目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刚才花了很长时间去聊了一些上个周末我自己获取到的关于育儿方面的一些干货，也在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真正开始聊我们今天的主话题了，关于宝宝的胎内记忆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的真实存在，以及各家的宝宝们他们都会有什么样的胎内记忆，五花八门，什么样都有。 嗯， 或者你想要了解你们家孩子胎内记忆的话应该怎么去操作。 嗯， 这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套路在的、 哦、 对 对。 好，我们进入到辣妈正传。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小天使们是不是真的从降临到人世间之前，来到你肚子里之前就已经在天上挑妈妈了？这个话题我们在今天好好的讨论一下，也欢迎各位辣妈酷爸们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会儿会分享到很多网友们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关于宝宝们胎内记忆的一些小视频哈。 嗯， 首先胎内记忆这个事情我们要通过数据来告诉大家它是真实存在的。 对， 所以关于福建那个小学生写的那个挑妈妈这个小诗也不是完全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 嗯、 日本有一个妇产科的医师叫池川明， 嗯， 他长期在进行关于胎内记忆的统计，对于平均年龄4岁的1620名幼儿进行的调查显示，其中33%，也就是534人这个幼儿是有胎内记忆的。 嗯， 另外有21%，大概是335人还保留着诞生过程的记忆。 哇哦， 这部分孩子呢大多都集中在2-3岁左右的年龄段。 嗯， 池川明医生就表示说呢，这些统计数字之外的孩子并不是说明他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记忆、 嗯、 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问过孩子这方面的问题。 哦， 嗯，所以呢如果每一位妈妈都可以在自己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通过很多的这个实践的经验表明哈、 嗯、 在2-3岁孩子刚刚开始说话，上幼儿园 之前或者左右这个时间去问到孩子，其实是最能够获得比较理想的答案的。 嗯， 当然这个问的过程也有一些这个科学的小套路哈。 嗯，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你们家孩子关于胎内记忆的事情。 嗯， 丹丹你问过吗？ 我其实问过。 嗯哼， 但我问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就是我们家老大大概在7岁的时候 已经上学了。 对，已经上学了。嗯，这个时候他的很多认知都已经很科学了。 、哦，对对对，就他可能不会回答出一些可爱又天真烂漫的答案了。 对，他回答的有点太天马行空了，所以就有一点大。 嗯哼，你看我因为在今天节目之前嘛，我还专门在我的自己的朋友圈发了这样的一个预告。然后也请我朋友圈的家长们来跟我互动一下，说说他们自己有没有一些经历。有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妈妈就是孩子姥姥去世一个月的时候她怀孕了。 嗯， 然后她的孩子2岁的时候跟她说姥姥曾经让她带话 Happy， 也就是说孩子跟姥姥没有见过面。 哇， 对，但是就有一种隔空传话的感觉。 对， 这是他们家孩子自己说的哈。包括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朋友有一个大儿子，老大有一天指着妈妈的肚子说弟弟某某某，就说了一个名字。但这个名字之前家里没有人任何人提过，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他编了一个名字。当时他都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哇， 结果过两天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他大儿子说是弟弟嘛，于是家人就决定说这个二胎必须要起老大喊的这个名字。那其实这个故事孙俪自己不也说吗，就孙俪怀小花的时候，小花这个名字就是等 等 给取 的。 对对对，很有意思。包括还有我们这边还有获得很多很多的素材，也欢迎大家随时在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讲一讲你们家宝宝有没有过所谓的胎内记忆。大家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胎内记忆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者什么内容算是胎内记忆。 比如说可能我们就是请宝宝去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有一点洗完澡呀或者是快睡觉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下，你可以尝试引导他问一些你有没有记得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呀。他如果说有记得的话，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是在一个房子里还是其他的呢？就是可以以很轻松的方式像引导孩子讲故事一样，请他去回忆那个感受。可能有的孩子会回忆出来湿湿的黑黑的或者是咚咚的。或者是我好像知道有谁在给我讲故事什么什么，这种 就是包括我们在怀孕的整个阶段当中可能会做一些胎教。 对， 不管是给他听音乐也好，还是爸爸给你抹这个防妊娠纹的油也好，或者爸爸趴在妈妈的肚子上去讲一些故事也好，可能都会给宝宝留下记忆。 对，而且这个记忆对他来讲其实每时每刻他可能都在去刷他的各种神经。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怀孕的话，当我们要去给宝宝做胎教的时候，你不如每天都认真的摸摸他。 对对对，真的多跟他讲一些故事。就是我们之前只是强调说要胎教哦， 对， 让宝宝生出来聪明哦。 对， 所以这个聪明这两个词儿，这两个字儿太玄乎其玄了，太摸不着看不着了。但是当你有一天当他长到2-3岁的时候，你问到他关于在你肚子里的这段事情的时候，他如果给你有所回应，哪怕并没有完全能够一一对应上，你都觉得哇，原来我曾经在怀你过程当中做的这些事情都没有白做。 对，是的是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可以摒弃那些科学派的什么，我记得我那会儿专家建议我们拿那个小手电筒 哦，这会儿有，对对对 对，有好多这种，其实这些反而是没有必要的。 包括现在也辟谣过说千万不要把那个耳机直接贴在肚子上去， 对， 或者把音响直接贴在肚子上去让孩子听。 对，就是当我们在跟宝宝去做一些所谓的胎教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做教育。其实我认为不如叫胎接触。就是我们每天在跟宝宝接触， 对， 你的手放到妈妈的肚子上，不论是妈妈的手还是爸爸的手，你去感受宝宝的存在，你去跟他讲话，那种声音震动和温暖的感受才会加强他的记忆。 或者叫胎互动其实也很好。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而且那天我在听你们的课的时候也听到那个王淑芳博士讲了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自己也是这个妇产科医生，对吧？然后 护士 然后他会常年在就是产房嘛接生嘛，他

不要太大声，什么男婴六斤九两啊，几点几分，特别吵，宝宝一会觉得说你们都太吵了，我只想听到我爸爸妈妈的声音。 嗯， 所以其实你会仔细如果观察的话，会发现现在很多产房的医生们也都在很注意这一点，就是尽量让宝宝和妈妈们爸爸们去过早的接触，很早的接触。 我觉得现在好多医务人员他们就这点做得非常棒，当他不了解人文关怀的时候，他可能只是关注在生命安全上， 对， 但他知道人文关怀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嗯， 对，会注意到这一点。其实这事儿就又跟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肌肤接触有联系上了嘛。 对，是的是的是的。 嗯，而且当妈妈和爸爸跟宝宝去做这个胎内接触的时候，其实对于爸爸来讲是更棒的。 嗯， 因为我们女性从怀孕开始我就知道这个新生命在出现了， 对， 然后 你就是进入角色很早， 对，可是爸爸就很晚。 对，好多我身边的爸爸都会跟我说，刚才说是满了月还不敢抱的，大有其人，大有人在。还有很多爸爸说，在这个孩子还没有张口喊爸爸之前，我都没有觉得我真的是个爸爸。 嗯， 他进入觉得真的就是特别晚，因为他缺少那个，首先那个就是母爱的那样的一种光环，他天生是没有 的， 以及这十个月他也没有经历过。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前这十个月一定要妈妈记得随时随地都要拽着爸爸一起来加入到这个互动过程当中。 是的， 包括从你怀孕开始你就应该说， 对，我记得淑芳老师讲过， 对， 千万不要跟你的老公说亲爱的我怀孕了， 对， 你一定要告诉他亲爱的 我 们 怀 孕 了。这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 对，是的。 嗯，那我们说到胎内记忆，宝宝们在不同的年龄状态当中，他对于胎内记忆这个事情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身边朋友们的宝宝们的视频，我们一一来分享一下哈。我先来这个毛遂自荐吧，自己家孩子两岁三个月的马修，在这期直播之前的那个周末，我专门去拍了这样一段。就其实最好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最好这段拍摄是在偷拍的情况下完成的。 嗯， 就不要让孩子意识到你在拍他，因为其实两 更自然，对吧？ 对，因为其实两岁多的孩子他已经开始那种表现欲，你知道吧？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我把手机往那一放，他就意识到了，就是盯着镜头就开始臭美。我们来看看他对于胎内记忆是什么样的回复。 妈妈做的什么呀？嗯，你不要发现镜头就让它臭美了。妈妈肚子里什么样？有什么颜色吗？是什么颜色的？哦，红色的。嗯。哦，那你在妈妈肚子里干什么呀？ 玩。 在玩啊？都玩什么呀？ 机械。 玩什么？你玩的什么东西是在妈妈肚子里？玩什么？ 泡泡。 玩泡泡了。嗯，玩泡泡这么神奇啊。那在妈妈肚子里还有别的小朋友吗？ 嗯。 还有别的小朋友啊？ 嗯。 都有谁呀？ 弟弟。 我弟弟呀。哦，有个小弟弟陪着你一起啊。 嗯。妈妈，难道你们一次性生出来吗？ 嗯。嗯，那妈妈肚子里暖和吗？ 嗯， 暖和呀。那你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冷啊？ 嗯。 哦，有点冷的。哦，妈妈肚子里好玩吗？ 嗯。 嗯，那你还记得你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有翅膀的吗？ 嗯。 那现在翅膀去哪儿了？ 妈妈家。 那藏起来了。 嗯。 哦。美呀，你想要你的小翅膀吗？ 嗯。 我不会给你的，我要到你十八岁才给你，我怕你离开我，可以吗？ 可以。 妈妈先帮你保管着，好吗？ 嗯。 嗯，真棒啊，宝贝。 宝贝，你别离开爸爸妈妈，好吗？不要急呀、啊。你不离开爸爸妈妈啊？ 爸爸，姐，姐姐。 你想要翅膀啊？翅膀在妈妈这里，你要在妈妈身边长到十八岁才可以给你翅膀。 可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我这段视频中间都没有任何的剪辑和切换的过程，就是一直一个镜头然后对着他，他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被拍了，所以他有点臭美，然后后面其实他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他还挺真诚的，包括说觉得肚子里面是什么颜色，他说红，好多孩子都给出这样的答案，这是不是巧合，好多孩子都是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红的，但是羊水是不是也是带一些， 其实羊水本身是没有颜色，但是因为我们有血管，所以它从里面看的时候透着光，应该就是红色的， 对对对， 就像我们闭着眼睛你去看什么颜色也是红色 啊，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真的可能有一些小的记忆在，然后包括说在肚子里玩泡泡，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经常会有孩子说在肚子里面什么，有孩子会语出惊人说玩绳子，然后脐带绕颈生出来，真的有，对，玩绳子玩脐带的好多不都说，对，吃手手，因为做那个就是 B 超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 B 超大夫不就会安慰你们说啊，你这脐带绕颈一周半了没关系，有的时候可能是宝宝自己在那绕着脖子玩呢，只要不要玩太过就行了，然后包括说肚子里还有小弟弟这事儿确实有点诡异但是我是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这是整段视频当中我都遵循的原则，就是他说什么我都顺着他说，我不去反驳他，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要去打搅他的思维， 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评价也不去中断他，他就可以随意的去想起他的回忆， 对 对，而且我觉得你老公好可爱妈妈有个弟弟为什么不一次生出来， 就是我老公表示我怎么不知情所以这也是给收音机前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辣妈伙伴们，如果你想去给你宝宝做这样一个胎内记忆的测试的话，你也一定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就是尽量能够不让他知道这个镜头存在， 对， 第二呢就是不管他说什么你就顺着他说，不要去反驳他，不要去否定他， 对， 但是你可以去做一些问题的设定，比如什么颜色的呀，有谁呀，然后冷不冷暖不暖啊，或者怎么的，就开发你的想象去引导他， 对， 其次还有就是还有什么你要就需要注意的吗，放松是吧， 对，就是放松的时候，比如说在洗澡之后，或者是在快睡觉之前躺在床上觉得啊好舒服的那个时候去问，还有就像袁一刚才做的这样特别好，就是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啊， 不要问太复杂， 对 对，而且尽量不要问宝宝 A 或者 B 这样的选项 啊， 对，你看你其实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在去开放性的问题去问他， 对对对，我有一个闺蜜他们家孩子跟我们家比我们大一个月，我本来让他帮我拍一段视频，他没拍完就跟我很生气说不拍了我不干了 怎么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纯属扯的都没边了，因为他是剖腹产嘛，他跟我说他问他们家孩子说你生出来的时候冷不冷，他们家孩子因为说话说得很溜了，说不冷啊，很热 很热， 然后说那你生出来的时候穿衣服了吗，穿了然后还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有人帮你吗，没有，我自己爬出来的他妈妈说我不想问了，问的每一个答案都不是我想要的包括还有很多妈妈可能在提前设想的时候就想要预期希望宝宝说出什么妈妈我很爱你呀、啊，或者妈妈你是最漂亮的，就类似这种答案，我觉得千万不要给自己提供什么心理的预期，这个可能会让自己很伤心，我觉得 这个妈妈太可爱了不过我有点好奇会不会是她其实在剖出来之前宝宝还是有过努力， 对， 所以他可能 他其实是胎位不正，然后顺转剖的，就孩子其实有过努力的过程， 而且我经常遇到好多妈妈，因为他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顺产变成剖宫产，所以好多妈妈就会觉得有遗憾，其实对于妈妈和宝宝来讲安全是最主要的，而且他已经努力过了，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知道他自己要出来那个开始了，只不过出口不一样而已， 对，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对， 一定要用这样 的 事情去，不是要宽慰自己，而是去让自己把这个事儿放下， 当下的结果， 对对对，我们很巧妙的在网络上面找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起源于日本的传统，就是爱吃乌冬面这个事情，就乌冬面应该是每一个日本人一生当中都吃的比较多或者最多的食物之一，然后这个广告呢当然是乌冬面的广告，他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去告诉大家乌冬面对于日本人有多么的重要，讲到的是有一个人他专门用吃乌冬面那个声儿去治愈孩子的哭声，结果治愈率竟然是一大半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和孩子们素未谋面的这位男士，他又到处举着一碗乌冬面去测试，这样的一种吃乌冬面的声音是不是可以治愈宝宝的哭声。这已经是第二个成功案例了。三位宝宝又被治愈了，第四位，第五位成功，第六位又成功了。也有失败的时候，继续成功，结果就是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都因为吃乌冬面的声音而停止了哭泣。怀孕时候胎内的声音和吃乌冬面发出的声音说是类似的，所以在日本有这样的说法，说吃乌冬面的声音可以治愈孩子哭声。这当然你可以把它作为玩笑来看，或者也 可以还挺有趣的啊。而且本身吃乌冬面的这个声音和频率确实是很类似咱们生活中的 白 噪 音。 对 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也需要那个就是肺活量吧，就一直往里吸的那个事儿，要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才行。我们继续来说他那的这个记忆哈，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是妈妈在问的时候呢，有点步步逼问，步步紧追，问到一个宝宝关于胎内记忆，问到后来宝宝居然哭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豆豆，妈妈问你一个问题啊、哦。 好。 你记不记得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记得吗？ 记得。 真的？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有看得到什么吗？ 妈妈爸。 啊？ 妈妈。 记得看到什么？你跟一个妈妈讲，快想一下，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看得到什么吗？ 没有。 没有。那有听到什么吗？有听到什么吗？有听得到什么吗？什么？你那个时候是每天都闭着眼睛吗？ 有呀。 有啊。那有没有把眼睛打开的时候？ 没有。 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每天都闭着眼睛。 嗯，对呀。 然后还有记得什么？ 妈妈爸爸。 什么东西？ 妈妈爸爸。 不行啦，你先哎，脚放下去哦。啊，爸爸。 他一定是想到了一些什么，从一开始在说到肚子里想起什么，他就开始闭眼睛。 嗯， 所以他在，我估计他在模拟就是自己在肚子里那个状态。 嗯， 对， 我也觉得很像啊，有可能他回忆起了什么不太愉快的经历， 有可能，或者说他突然感觉那个偏黑暗的那个状态是自己怕怕的。 嗯， 对， 嗯嗯， 因为像到他们开始会语言表达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也有一种什么叫怕，什么叫。我怕黑， 对，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儿子都不让我关灯， 对， 他说怕黑，对，他会跟你说，然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阶段为什么说两到三岁左右开始有语言表达能力的孩子做这样的测试其实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内容反馈的。 嗯 嗯，这是一个大概也就是两岁多的孩子。接下来这位孩子是两岁六个月的，看看他的胎内记忆是什么样子的。 游泳，然后一直发抖。 嗯， 啊，是啊，那你会害怕吗？ 嗯， 会害怕，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你现在很会游泳，是不是因为你小时候在妈妈肚子里， 嗯， 一直在游泳， 然后一直发抖， 嗯，那你现在还会发抖吗？还是会吗？不会啦，你现在有爸爸妈妈在啊。 会。 会啊。可是你现在很喜欢游泳，对不对？ 嗯。 你在妈妈肚子里除了游泳还做什么？ 一起发抖。 还有发抖怎么？ 一起发抖。 只有发抖吗？ 嗯，游泳时候一起发抖。 好。为什么要一直发抖？ 但是还有一发抖。 都走发抖哦。 一直发抖。 很冷是不是？ 会冷吗？那时候在肚子里面会冷吗？ 嗯。 会啊。 会冷吗？ 丹丹，你觉得像这样从爸爸开始提问，然后妈妈之后再加入，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可以帮助孩子去回忆的吗？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因为本身亲子时光就不是只属于妈妈和宝宝两个人， 嗯， 有爸爸的参与，嗯，我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很自然， 嗯， 而且孩子一直在爬呀爬爬呀爬， 他其实在自己的活动过程当中也在发散性的思维， 对， 去调动自己更多的记忆， 对，是的、嗯、是的，而且这样的问题也不是说问了一次就像 你之后就不可以问， 对，哇对，我好失望啊，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对，其实有的时候你隔一段时间跟宝宝聊一聊，说一说，聊一聊，聊说一说就好，不要给他特别多的这种引导就可以， 不要给他多压力， 对 对, 对， 你不要企图说我希望要获得什么样的答案， 对 对, 对，是这样。 我那天就是拍完我那个视频以后，后来因为他趴在窗台上看，我们窗台上有一排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是我跟他爸爸结婚时候的一张全家福， 嗯， 我穿着婚纱，他爸穿着那个礼服，我就问他，我说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你在哪儿， 他 指着我那个照片里的人说肚肚，意思就是在我肚子里吗？我说啊，那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我肚子里啦，其实那时候没有啊、哦、没有，然后我说那你参加了爸爸妈妈的婚礼了吗？他说嗯 嗯， 非常笃定的告诉我。我说那你当时在妈妈肚子里面看到爸爸觉得他帅吗？他说帅。我说那妈妈漂亮吗？漂亮，于是我当时就是那种虚荣心就被极大满足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同时理智告诉我，因为我上了王老师的课，王淑芳博士说过了，说孩子们其实很愿意模仿大人的尾音，就是你问他妈妈漂亮吗，他会说漂亮， 对， 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他会说妈 妈, 妈, 妈，你喜欢妈妈还是爸爸， 爸 爸, 爸, 爸，对，你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像爸爸，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要注意尾音，另外就是尽量不跟他说不要做什么 啊、 不要跑，他就会记得跑，所以你要说停下来。 哦，这突然又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大门。 对啊，不要动，不要拿，不要抢，这些其实都应该反过来、嗯、告诉宝宝正向的指令，他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对对对，虽然孩子们都最先会说的两个不一样的字儿的词儿，通常都是不要。 对， 说不要说的特别好。 是的， 但是他记不住的是那个。不要什么，他只记住了那个什么，但并没有记住不要。 我其实觉得他们那个接收的时候总是会断一段， 但包括他们说话也是这样，包括你从练习他说两个字到三个字到四个字的时候，他会停下来、 嗯、 比如我教他说那天我们去了长隆动物园嘛、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酒店叫熊猫酒店、 嗯、 他学会说了熊猫，也会单独说酒店，但是你要让他说熊猫酒店，他就会说熊猫店，中间隔一个音还空一盘，熊猫、嗯、店。 我们家比你们家还要再落后一级、 嗯、 我有的时候跟他讲，我说把哥哥的东西拿掉了，我们要跟哥哥说对不起，我们家就会说对齐、 嗯、他就这种东西，他就是在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样断层的， 会 这样的一种现象。对，哎呀，我们今天正在聊胎内记忆的话，如果各位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你觉得看了我们的这些视频的启发以后，今天晚上很想回去录这样一段视频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征集、 嗯、 各位如果成功的拍摄到了让你觉得很满意的和宝宝的这样一段亲子互动时光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胎内记忆的回忆当做是一个亲子互动， 嗯， 然后可以在新浪微博上发的时候@我们一下 @ 活力982，或者是@我的微博，我的微博就是在屏幕下方这个原一 Ruby， 原来的原依靠的依 RUBY、嗯、然后让我们可以看到、嗯、我们之后节目里面也可以一起来播放一下、嗯、 好呀好，而且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我建议大家在做完这个所谓的这种胎内记忆的这种回忆测试之后，一定要告诉你的孩子、 嗯、 你很爱他。 哦，这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段回忆对于妈妈和爸爸跟孩子当时在对话的时候，他的感受一定是充满了期待、 啊、 而且是感触很好的，宝宝也是在很放松的时候再去开启自己的回忆、 啊、 我想在他开启回忆的时候，如果他的爸爸妈妈能告诉他他是很爱他的，甚至是有的家长会说谢谢你来做我的宝贝 啊。对对对，通常你听他讲完，不管他给出你什么样的答案，你都会觉得 嗯， 天哪，我何德何能有你这样的一个小天使、 啊、是啊是啊。所以有一句话就经常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爱孩子特别多，但其实孩子爱我们总是比我们爱他还要再多一点。 对对对、嗯、在他们那个阶段，他们那个年龄段的时候， 对啊， 父母就是他们的全部。 对，就是父母就是他的世界，所以其实对他可以 有爱一点。 是的， 尤其是表达爱，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做的都很好。 对，就会经常的会说我爱你。 对，经常会说我爱你。当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也会反过来跟我们说我爱你。 他会学你的语气。 对呀、啊，对呀、啊。 对，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他在记忆的视频，在这个时段的还剩一点时间，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宝宝被问到他在记忆的时候，露出了很痛苦的表情，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为什么？ 妈妈是怎么生你的呀？ 他在学妈妈怎么生他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先是从大大的口口看见吧。 是有一个大口口啊。 嗯， 是你看见的是吗？ 嗯，对。 哦，那就是我生你的时候你是有看到是吗？哦，天哪，那你是从妈妈哪里出来的你知道吗？ 屁股缝缝里面。 屁股缝缝里面。 嗯， 我、哦、天哪，那你这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属于他的记忆很清晰的孩子，他甚至都拥有了医生的视角。 嗯， 这太神奇了。这属于就是有他那记忆的那一部分宝宝里面为数不多的记忆非常清晰且科学合理的， 而且还能回忆演出来。 对对 对、 嗯、 就是我相信妈妈在之前没有预演过，就包括问他生孩子什么的、嗯、这一定是孩子自己的某些想象加、嗯嗯嗯、加这个是看到的或者怎么样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场景。 就是、说的我都觉得应该隔一段时间再去问一问我们家老二，他现在还不太会说。 老二、嗯、 对，因为他现在只是说话略清楚一些、嗯、但是对于表达这种还不是很清楚。 其实我们家孩子也不是很会说话、 哦、 对，所以他刚刚表达什么红啊玩啊泡泡啊已经是竭尽所能了、嗯，对，所以其实是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嗯、或者有一些回应在的。 隔一周问一次让我们一起 以后是一个固定项目是吗？然后接下来这个视频讲到说也是父母觉得很超级的不可思议，完全没有预言，说妈妈肚子里是红色的，还在吃妈妈吃的饭饭。 哇， 我们来看看，这是一对兄弟，看看他们是怎么说他那记忆的。 OK， 妈咪问你哈，咁你而家三岁小朋友，咁你细个嗰阵你喺妈咪肚仔里边嗰阵系点噶？ 讲的是广东话。 红色嘅你嗰阵时。 说肚子也是红色的。 咁你喺妈咪肚度做乜嘢啊？ 我喺头度同咗你。 同边个玩？ 同乜嘢 ？No， ready？ 完了，翻译下线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妈咪肚里边噶。两个一齐， 我奶奶走到我正门那个地方。 你喺我肚肚食我啲饭，咁够唔够食啊？ 唔够。 唔够食？细佬咧？ 哎，丹丹，我突然有一个就是想法，有没有试过说，会不会或者你愿不愿意尝试让老大和老二同时接受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刺激到他们去激发对方的记忆？ 老大不太行，因为他们都已经学过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了。 哦，因为对，因为老大和老二不是同一胎生出来，如果双胞胎或者是龙凤胎，可能还可以。 对 对, 对, 对, 对， 他们是同一个场景下的。 对， 但如果差着年纪， 生孩子是从子宫里生出来，不是从肚子里生出来 的。哦，已经上过生理课 了。 对对对对对，已经上过这样的学习 了。对，像精子卵子都已经很清楚了。 对对对。这对这个年龄相仿的双胞胎还是可以有互相刺激和引发的作用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下午的6:26，他那记忆的这个话题稍后还会继续回来，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一会儿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

到又怎样，记忆反正已经存在了、 嗯、 只不过他没有表达出来。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当下对于孩子来讲，那种陪伴的质量仍然很重要的。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依然可以把焦点放在现在我应该怎么样给到孩子更好的陪伴。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小、 嗯、 可能更多的陪伴是距离上的回应、 嗯、哼， 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大，像我们家老大七岁多这样的，他可能每天放了学回家，你一定不要用一种很切切的方式去询问他孩子怎么了，今天有人欺负你吗？有没有不开心啊？ 嗯，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用正向的方式去跟你的孩子聊天，怎么样、 嗯、 今天在学校好玩吗？ 就还是更开放一些。 对，更开放的，并且是用正向的方式引导孩子能够去说出他心里的感受、 嗯、 然后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他就会讲，在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他就不会讲。 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消化，就是这么大的孩子，你完全可以给他足够的空间。 对对， 让他自己去沉淀和消化一些他今天白天所经历过的事情、 嗯、对，是这样。而且以我的经历来讲，我会觉得嗯，不论是我自己还有我身边很多家长，三四岁或者四五岁、 嗯、 当我们的孩子逐渐上了幼儿园上了小学之后，然后我们的工作逐渐回到了正轨、 嗯、 大家就不再是那个经常抓狂的职场妈妈、 嗯、 慢慢的就会变得游刃自如了。但其实我们依然是可以保留一个很好的习惯、 嗯、 就是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的一段时间里面跟你的孩子有一个对话、 嗯、 因为对于孩子来讲，因为我自己有学过这种给孩子的按摩抚触，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一个孩子不论他有多大，他在晚上快睡觉的那个时候、 嗯、 他的内心都是非常柔软的。 嗯，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尝试每天晚上在睡觉前的时候给他一个话语上的沟通或者叫做聊天，外加上身体上的一种抚摸都很好。 对，不管他多大，其实对于这种亲子间的肌肤接触他都是很渴望的。 对对对，所以我突然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给好多大宝宝做的这种亲子接触。 嗯 嗯，可能我们现在不是小宝宝了，没有办法脱光光贴在身上了，我的孩子已经三岁了四岁了，甚至于我跟他说来躺下，妈妈给你按按脚按按腿，他就会跑了，对不对？ 对对对 对，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小猫或者小狗，比如说有一只小猫他往上爬，爬呀爬呀爬呀爬呀爬呀，就爬上去了。 对， 或者是我们就模仿一种天气，说哦，现在是艳阳的大天气，太阳好暖的照在宝宝的背上、突然之间哗啦啦啦啦开始下雨了、树叶都要一点点掉下来，就是我们可以把很多情节放在里面去，让你的孩子感觉到妈妈对他的这种爱依然是存在的。 对， 也许不见得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讲多么亲密的话， 嗯，就把讲故事的这个环节， 对 对， 跟这个肌肤的接触融合在一起， 对，融合在一起。我们家老大现在七岁多，他如果某一天心情不好或者其他的时候，如果睡觉，兰兰给他做一个妈妈牌 massage， 他就会觉得哇塞，这简直就是褒奖， 他就会很渴望， 他就很渴望， 对 他其实就是趴在那里，你给他捏一捏，捏一捏，拍一拍，他就很放松。 我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也获取过。就是这样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有一部前段时间有一个被网友们戏称为什么恐婚恐育的一部影片叫塔利，他讲的就是一个非常抓狂的妈妈，她是全职妈妈，但是她要带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各有各的问题、其中她那个小儿子就是有一些精神障碍，但是医生已经，但她又不愿意把她的孩子，就是还没有到就是非正常的那种状态，没有到要去精神科去看、但是她确实在普通孩子学校里面是无法跟孩子很好的沟通的，所以医生给她的治疗的方案就是你每天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拿一把很柔软软的毛的刷子，就你乍一看那个刷子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刷东西那种清洁，但它那个毛一定是很柔软的，去刷你的孩子从胳膊开始刷起，所以其实这种刷的方式包括一些小硅胶刷，就咱们女生会用的一些美容刷什么的，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做一个亲子的肌肤接触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孩子其实非常喜欢这种有力的直接的抚摸，所以它会让他更平静。 对对对、所以当你的孩子可能出现一些什么太过暴躁呀，或者是狂躁焦躁不安啊，或者只是说例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有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的很亲密的时光，其实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是这样。我觉得好多时候爸爸或者妈妈他们总是在为到底什么样的形式更好，到底什么样的形式更新而纠结，其实最最简单的就是你跟他聊两句天儿，抚摸一下，呼噜呼噜，有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然后他就会很舒服很放松。那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也会觉得哇，其实我只是简单的几下摸了摸我的孩子，他就很平静，他也会让我感觉到其实这一天又能怎么样。 对，到了晚上无论我们多疲惫压力有多大，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你跟你的孩子都会获得到一种很平静的感受。 对，所以就亲子互动这个质量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对， 所以你刚刚说你在跟你的七岁的大儿子在做每天的沟通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些开放性的问题。 嗯， 像我现在比如工作一整天， 嗯， 我回到家我的孩子会很高兴，他只要听到我那个门开开的一声，不管他在多么里面的那个房间， 就像一个小野兔一样， 对，你听到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跑出来了，你就跟他说慢点儿，宝贝儿，然后他就跑过来，就大大的拥抱你，或者有时候只是看到你，嘿嘿一笑，他就跑了。然后我就会换完鞋子，然后我去洗个手，然后进去我就开始跟他聊，我说你今天都干什么了呀？他其实并不会说太多的话，他不会说呢还。然后包括我会问他，你今天晚餐吃的好吗？吃了些什么呀？他会给我一些很奇，就是胡乱的答案，就他分明今天晚上没有吃饺子，他会非常认真的 要表达自己的这个机会， 对 对， 但他会认真的告诉我吃饺子了，所以现在就是每天我跟他问完他今天晚上吃什么了以后，我还要再问一遍阿姨是真。真的吗？ 原因我觉得你们家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后不得了。 为什么？ 他一定会是幼儿园班级的小喇叭， 就是一定是那种特别絮叨的孩子，是吗？因为他其实在我身边的同龄的孩子当中属于就是话语的发育比较晚的孩子，但是我并不着急，因为我觉得有我的基因在，不是很担心。但是就是找一些机会嘛， 对， 多去跟他沟通， 就是尊重他，给他机会，并且创造那个台阶，就像田教授讲的，要给孩子搭建一个鹰架，让他能够一步一步一步的爬上去，不因为我的孩子内向我就把他推出去，你一定要外向，你一定要出去，也不因为我的孩子话太少我就拼命的告诉他你说呀你说呀，我觉得这种方式和心态是真的很棒。 对，我不知道丹丹家两个孩子在性格上有没有一些差异哈，反正我家的孩子的性格就是当我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不是我预期的那样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是有心理落差的。但是我反复的在告诉自己说，每一个孩子有各自的性格，他不一定非要像我这个当妈妈的一样那么的外放。我们家孩子就是属于刚刚田教授所说的那一种，在家里面很活泼，他什么都可能能够去尝试。但是到了外头有他会表现出所谓的有点怂，但是我会认为他是一个谨慎型的孩子。 对，对的，对的， 他会先去观察，然后再确保一切都没有问题以后再去做探索。我觉得父母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很好的去提醒自己，不要被那样的心理落差所控制住。 会， 然后你反复的去跟他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你赶紧的，你快点啊！” 对对对对， 你越是这样着急，越是在 他越会形成那个慢的性格。 对对 对, 对，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自己有一个姐姐，看上去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我姐姐那个时候比我要略微内向一点，所以我妈妈小的时候就会经常当着所有的人面讲说：“哦，她姐姐就是特别内向，我们家妹妹就特别外向。”然后 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外向， 对， 姐姐 我就 会越来越内向， 理所应当。我就应该冲出去，我姐姐就觉得，我是内向的，我就应该躲在后面。 对， 所以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姐姐有一次突然间跟我妈讲了一句话，真的把我妈给说哭了。我姐姐说，妈，小时候如果你不讲我这么内向的话，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真的很棒，知道怎么做父母，虽然我们也还在学习。 对, 对，虽然在你知道了一些科学道理之后，你再去落实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困难所在， 困难和落差， 还会有纠结的时候，但是至少你已经知道怎么样是可以，怎么样是不太对的。 对，是的，是的。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帮助更多的辣妈姑爸们去和孩子们一起调动起那段不为人知的记忆，胎内记忆，然后去更加的增强你们的亲子关系，同时也告诉你说，不要小看孩子在任何一个阶段的留下的任何的印象和记忆。 对， 不要被那些所谓的说什么五岁记忆是清零的，所以五岁之前怎样怎样的无所谓。其实这些完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对，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我记得我家老大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带他准备出去玩的时候，老人经常会说他这么小懂什么呀？ 对对对， 他什么都记不住。 是的。 可是我们身边有好多好多爸爸妈妈都会发现，往往是你带着孩子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运动、语言和动作有了特别大的发展。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不要因为我们自己是有了孩子的家长，我们就觉得哦，这些东西都是禁锢的，不要动的。那就好。 谢谢丹丹今天跟我们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胎内记忆，我们也期待着你回去问一问二宝，他的胎内记忆是什么样子的。对，记得提交作业。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把你们家宝宝的关于胎内记忆的视频，然后在新浪微博上面艾特我，艾特袁一 Ruby 或者是活力982都可以。 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关于摊点记忆的可爱的视频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所以如果你愿意持续关注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了。我是袁一，再一次感谢宋丹，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课，拜拜 拜拜。 小腿是怎么动的呀？ 你好。 哦，我这样动的呀。那小手是怎么动的呀？ 你好。 哦，在妈妈肚子里是这么动的呀。 宝贝，谢谢你来当妈妈的宝贝啊。 谢谢。 嗨，谢谢。那妈妈问你哦，你是不是为了要陪妈妈才来当妈妈的宝贝的？对吗？ 妈妈， 对吗？ 妈妈， 是不是啊？咦，不可以摸，是不是？你是不是为了要当妈妈的宝贝才来当？哎，不是，我说错了，对不起。你是不是问？ 这个是别。 是哦，你是为了要来陪妈妈才来当妈妈的宝贝的吗？ 我有说错 啊？是吗？是啊，谢谢你， 谢谢。 所以你是为了要来陪妈妈，然后来当妈妈的宝贝，所以你特别黏妈妈，对不对？对不对？真的哦，你好棒哦，谢谢宝贝，谢谢，好拍手啊、哦，谢谢你哦，妈妈好感动哦，不要摸，谢谢。谢谢你来陪我，妈妈有你就够了，谢谢你啊，你怎么那么贴心啊，怎么那么贴心啊、 我小时候的猫肚子有点尖兮兮的。 真的呀？ 对。 肚子里还有什么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嗯。 你在肚子里看到什么了？ 不知道。 你记得游泳吗？ 不记得。 你不记得你怎么说小时候在妈妈肚子游泳啊？ 好了。 嗯， 我车子好了。 嗯，好了，过几天就没了，好吗？没事没事，过几天就没了，你别害怕，别动 了，就没了。 嗯，那挺漂亮的，像个小月亮一样。哎，你妈妈在问你，你记得小时候在妈妈肚子游泳吗？ 记得。 真的呀？那你怎么游的？ 你记不记得在妈妈肚子里面是什么样子？ 是亮亮。 亮亮的，你在里面做什么？ 玩来玩去。 玩来玩去？玩什么？ 玩浮船。 什么？ 玩船的。 玩船呢、哦？ 玩船。 划船吗？ 划船。 有什么好笑？啊，除了划船还要干嘛？除了划船还要干嘛？ 啊，那个小子也在挖水，挖水就是然后钻水倒进去，然后下去，然后这个是在钻钻钻钻钻钻钻录像。 听不懂。你除了你别忘了，除了划船还有玩什么？你跟我说啦。 是啊，可可可。 你除了划船还有玩什么？啊？哎、啊，你在肚子里面有快乐吗？ 有啊。 为什么那么开心？你在肚子里面有快乐是不是？那妈妈在做什么？你在妈妈肚子里面上妈妈在干嘛？ 鼻子跑出来，鼻子跑出来，嘴巴跑出来。 真的假的？然后呢？然后呢？ 鼻子就跑出来。 跑出来，你是说星辰啊？ 是。 然后呢？ 然后那个